經文咧係喺歷代志上4:9-10，亞比斯比他眾弟兄更尊貴，他母親給他起名叫亞比斯，意思說我生他甚是痛苦。亞比斯求告以色列的神說：甚願你賜福與我，擴張我的境界，常與我同在，保佑我不遭患難，不受艱苦。神就應許他所求的。有請今日的我哋嘅張美芳牧師為我哋證道。 好，弟兄姊妹早晨。 早晨。 咁我哋已經進入咗咧2019年嘅4月份。咁4月份係咩節啊？係啦，會紀念到耶穌嘅受苦啦，同埋佢嘅復活。咁我哋嚟聽神嘅話語之先，我哋一齊低頭祈禱。親愛主耶穌，我哋實在好感謝你。来到这个纪念主你为我们受苦又为我们复活的日子，我们真的献上我们万分的感谢，因为只有是你愿意牺牲你自己来到这个世间去尝尽人间的种种的痛苦，去明白我们每个人所经历的，然后更加用你的宝血去解决我们罪的问题，以致将我们的生命是不单止在在地上我们有丰盛，在天上你为我们存留永生。多谢主耶稣你带给我们这么多的福气，主我们愿意来到你的面前去学习神你教导我们的，愿意神你自己的灵去掌管今日的讲道，听的人讲的人都蒙神你自己亲自的造就，以致到我们真的明白你的心意，我们就照着行。将以下的时间都恭敬交托在圣灵的带引底下，我们这样交托祈祷奉靠主耶稣名求， 阿门。 好，从三月份开始呢，我们都不停讲到祷告这个话题，讲到祷告几咁重要，例如不要忧虑，怎样用信心去祷告，要时时去祷告，不要灰心。我不知道大家你们的祷告生活呢有没有什么改善到，咁你哋有冇發覺咧？你哋最近咧，啲麻煩事會多咗多啲嘅咧？我就有啦。嗱，唔單止教堂啲工程咧，重做又要重做。咁咧，地税啊嗰度又冇咩結果出到嚟。咁啊，我租屋嗰啲咧又壞冷氣，又爆水喉，又漏水。人際關係上邊咧又好複雜。瞓得又唔好。如果你都有咁多咁多好多問題嘅話咧，證明咗一件事，就係咧神要我哋啊好好咁樣學習禱告。點解有咁多問題咁多困難，我哋都唔嚟到神面前去禱告咧，硬要咧靠自己去處理曬所有嘢？就例如咧，好似我哋揸車嘅時候，咁我哋去一個地方，咁我哋好自然就將個地址 set 入去個 GPS 嗰度。咁我哋咧就會靠個 GPS 引路啦，但係竟然咧隔離坐住一個人肉 GPS， 咁咧但係我哋都唔會同佢單聲啊講聲啊叫佢幫手嘅喎，咁係總係覺得咧自己搞得掂，靠個 GPS 咪得咯咁。咁但係人肉 GPS 咧其實係更加識得去應變噶嘛，人同人嗰個溝通咧其實都是非常之重要，就好似呢個情況咧。如果當你有一個人肉 GPS 喺你隔離嘅時候咧，你有啲咩塞車啊、改道啊，呢個人咧就更加能夠幫你去識得應變啦，係嘛？所以咧，我哋同神之間嘅關係亦都一樣，我哋要溝通就藉住禱告，唔好忘記咧，耶穌係成日喺我哋身邊嘅。所以我们遇到什么困难或者有没有困难，我们都可以跟他分享，跟他祷告，那我们每一天的困难呢都会容易解决，或者甚至乎少了很多困难。今天跟大家分享呢就有一个很小一个小人物的祷告，就是亚比斯的祷告。那呢刚才主席已经跟我们读了这个段经文了，在记载起历代志上4:9-10，其实很短的经文，两节的圣经，但听起来很简单， 而且咧，亞比斯呢個人其實喺聖經上邊咧，啊，只係喺呢一度歷代至上呢兩節經文出現過，再加埋之前第二章有一個地方名叫做亞比斯，就係咁多啦。其他咧不見經傳嘅。咁咧就連列王記啊，我哋知道列王記同歷代志其實係大家講緊同一段嘅歷史嘅。列王記裏邊都冇亞比斯呢個人物嘅，所以呢個人咧其實一直以嚟都係被忽略嘅。我哋唔係好理解呢個亞比斯係咩人，直至到2001年，一個美國嘅作家就叫做 Bruce Wilkinson， 佢寫咗本小冊子叫做《The Prayer of Jabez》。2001年他就這本書呢竟然呢掀起了整個基督教或者整個世界一個禱告的一個熱潮。哇，為什麼這麼厲害啊？原來他就將這個亞比斯這個禱告呢詳細解釋的情況底下呢，哇，基督教的差不多家傳戶曉都實踐這個亞比斯的禱告。而且這本書呢翻譯成多種的語言啦，超過2000萬人睇過呢本小冊子啊！嚇，你有冇睇過？邊個有睇過？都唔係好多啊！所以我哋做咗咁耐基督徒啊，所以我哋必須要認識一下呢一個亞比斯，佢呢個禱告點解可以發揮咁大嘅果效啊？但係更重要，希望咧，我透過呢一篇嘅禱告，讓我哋真係能夠學習到咧，重新建立一個恆常得福的禱告生活。如果大家看上文下理的話，這個禱告它原來這個兩節經文是夾雜起歷代志第一章到第九章的家譜裡面的。這個家譜九章經文都是講家譜，講些名字更慘過讀這個電話簿的，是就講誰生誰個，誰生誰個的，很多人名。而這個禱告就是夾在中間第四章那裡，突然間有一個這樣的禱告呢去突出來的，所以呢 很特別。為什麼會即在一個這樣的家譜裡面會突然間有一個這樣的亞比斯這個人出現，又特意記錄他這個禱告呢？原來歷代志呢是一卷以色列文啊被掳归回之后写的一本历史书来的。咁呢佢哋目的呢就係要回想返过去一啲光辉嘅历史，纪念返呢即係神係点样呢就赐福俾以色列民嘅。咁由几时开始写諗呢，就由亚当开始一路记录神呢係点样揀选亚伯拉罕一个咁细嘅家庭，然之后将个福气点样将以色列民成为选民，怎樣一代一代地傳下去，以致將他們帶入去迦南地，迦南地又怎樣建國，最後呢也都記錄到他們最後離棄耶和華神，神呢就將這班以色列民拎走，從迦南地拎走，秘掳去到巴比倫，去到波斯的時候，70年之後，神的恩典將他們帶回這個迦南地，這個以色列地叢林故土，滿目蒼夷。咁咧，所以呢個歷代志嘅寫者咧，就將呢啲嘅以前光輝嘅歷史重新提醒翻以色列民，希望能夠重振以色列民嗰種咧要專一敬拜真神嗰種嘅決心啦。所以咧，當佢寫到第四章，寫到去呢個猶大嘅家族呢個家譜嘅時候咧，聖靈咧就引導呢一個寫嘅人咧。想起一個人就是亞比斯，想起亞比斯有一個禱告，原來這個禱告就將以色列民那個的境況帶來一個鼓勵和復興，所以這個禱告是這麼重要的。那究竟亞比斯是什麼人來的呢？其實就不是很清楚的，因為呢講亞比斯出來的時候之前呢都沒有講他是誰生他的，之後也都沒有提他什麼東西，但是我們估計他是放在猶大族的家譜當中的時候，估他都是猶大族其中一份子啦，這樣也都會相信他是什麼年代的人呢？相信他是約書亞 將以色列民帶入去迦南地嗰陣時候要分地啦。嗰陣時佢係其中入去迦南地嘅其中一個人嚟嘅。OK， 咁呢度第一節咧就係講四章第九節，就係亞比斯禱告嘅第一節咧，就係介紹佢第一句就話亞比斯比他眾弟兄更尊貴喎。哇，咁樣我哋眾尊貴啦，即係個 honourable 啊，哇，即係 honour 喎，係一個好尊貴嘅人嚟嘅喎。咁佢嘅尊貴咧並唔係因為佢啊富甲一方嘅一個財主嚇，唔係有錢佬一個，亦都唔係才高八斗嘅一個高材生啊，考咗幾多個博士啊，幾多 A 啊咁樣，又唔係啊，又唔係咧勇猛過人嘅一個勇士啊。咁但係因為佢後邊咁樣講嘛，佢話佢母親俾佢起名叫做亞比斯，亞比斯嘅意思係咩啊？就係、是、我生佢甚是痛苦啊！哇，原來亞比斯呢個名咧嘅意思咧就話帶嚟痛苦嘅，或者就係痛苦啦嘅意思喎、啊。所以咧，你要諗啦，冇人會中意改個仔嘅名叫做亞比斯嘅，點解？哎呀，痛苦啊，痛苦咁樣啊！是啊，雖然個名字好像挺好聽，亞比斯咁樣，但是呢猶太人講個名字就是好像就係嗌佢痛苦痛苦咁，一聽就聽到，哎呀呢、這個人是痛苦的。咁咧呢個人的一生咧，唔單止佢嘅出現啊，帶嚟俾媽媽嘅痛苦啊，可能帶嚟俾好多人嘅痛苦，即係帶嚟痛苦啊！哇，即係你諗下，如果你改個名係咁樣咧，你會好憂鬱嘅，因為你覺得冇人中意你嘅出現嘅，因為你出現你就係帶嚟痛苦嘅。唔單止佢帶嚟自己俾痛苦，因為咧猶太人啊啲以色列民咧個名字咧其實反映佢一生嘅境況嘅，就好似咧雅各叫咩啊？即係雅各呢個字啊，原文即係猶太個意義係猶太文呢個希伯來文嘅意思係乜嘢咧？係找住啊嘛，雅各呢個名叫找住，咁啊反映佢一生咧都係。搲啊，搲咩咧？唉，搲长子嘅名分啊！要搲个老婆啊，要搲啲财产啊，要搲住神攞咗福，系啦，即系要咁样搲住噶。咁呢个代表佢一生个嗰个性格个境况就系咁啦。所以你谂啊，亚比斯呢个名痛苦，唔净止系话出世嘅时候带俾人痛苦啊，而系讲紧佢一生啊都系痛苦嘅。佢一生都係痛苦啊！如果咁樣嘅人生，哇，真係好悲哀嘅，係嘛？有好多人咧經歷咗好長時間嘅痛，肉體嘅痛，你會發現咧啲人咧，哇，每一晚咧都難過嘅，難捱嘅，輾轉都瞓唔到啊！啊，當我做完手術，我就經歷咗有兩個月嘅時間咧，哇，即係成晚都係咁痛嘅。每兩三個鐘頭就要食止痛藥，冇辦法可以側瞓嘅，一定要躺住嚟瞓嘅，哇痛嘅，即係兩三個月都已經難捱，何況一個長期痛嘅啊，痛捱住痛嗰啲人幾痛啊？另一種咧就係苦啦，苦咧就係心靈嘅創傷，有啲人喺一啲好困苦嘅環境，好窮啊。冇書讀嘅，經歷戰亂嘅，嚇、啊、俾人睇唔起嘅，嚇、啊、受人侮辱嘅，長期喺一個恐懼啊、憂慮啊、憂鬱啊、意志消沉啊、失敗啊、壓力啊、苦毒啊嘅情緒裏邊去過活，呢一種咁嘅苦，比死啊更難受。如果又痛又苦嘅話咧？呢、这個人生咧，真係苦不堪言，係悲慘同埋黑暗。我盼望我哋當中唔會有啲咁嘅經歷，但係每個人其實都經歷唔多唔少嘅痛或者苦。亞比斯佢就係呢一種一生經歷呢一種又痛又苦嘅人。但係奇怪就係話呢度聖經話佢比眾弟兄更尊貴，點解啊？一個咁痛苦。咁悲惨、咁黑暗嘅人生，点会比众弟兄更尊贵啊？佢弟兄唔会叫更痛苦嘅啫，系嘛？所以佢已经系一个咁痛苦嘅人，原来 他之所以尊贵，是因为他是一个懂得祈祷、懂得祷告的人。但是部分人呢，活在痛苦当中会有什么反应啊？一是自怨自艾，他就会越转就会越向下沉的了，转了下去坟墓那里，觉得没有希望。一是呢就是粉世疾俗，哇，仇恨这个社会，为什么仇恨这个天，仇恨这个社会，为什么他要这么痛苦。所以就通常用粉，用这个报复来去宣泄的嘛。但是阿比斯之所以尊贵呢，是因为他对神仍然有盼望的。他的目光和他的头呢，不是向下望的，是向上望。他要祈祷啊，他因为上边求神这个就是他唯一的出路，只有透过祷告的话，他生命才有翻转的机会。更尊贵是神怎样在神的眼中看你，不是从别人眼中看你自己，而他呢不断为自己去争取些面子啊、荣耀啊，这些尊贵。昨天刚刚和弟兄姐妹谈开，有一个群组叫做夸夸群，原来是现在呢大陆的大学里面呢一个很 hit 的一个群组。什么叫夸夸群呢？原来你只需要呢在一个入了这个群组300元人民币，就会有一班人呢会即是讲5分钟夸赞你的说话的。哇，令到你呢轻飘飘，哇，飘飘然。哇，那些夸赞真的夸得很重要的，可以任夸。咁樣，而且如果請呢啲能夠識得去誇讚人嘅人呢，500元一個鐘。哇，咁好行喎，特別喺大學生嘅團裏面呢好鍾意喎，所以哇真係好多人願意俾300元誇你5分鐘，你俾多啲咪誇多誇耐啲囉。所以呢個能夠呢點解咁行呢，就係、是、哇增強你嗰種自信心啦，同埋嗰種滿足感囉。即是你人面前或者有人这样可以这样去夸赞你。甚至乎有一个好笑到他整两个圆圈句号，他都可以夸到哇你的圆圈简直呢即好像一朵明亮的女仔的眼眸这样，水汪汪的眼睛 漂亮到呢我连用圆规划都没有你这个圆圈画得这么漂亮，可以夸到这么紧要的。大家你會不會覺得，即係如果你會不會參加一座咁嘅群組，而令到你自己覺得有呢種尊貴嘅感覺呢？咁起身就聖經保羅提醒我哋，佢話信徒要做貴重嘅器皿，唔係指我哋咧係人哋誇讚我哋幾多，或者我哋擁有幾多，或者我哋要做過啲乜嘢大事先有呢一種嘅貴重嘅感覺。而是神看我们是一个什么的人，是一个 being not doing。 阿比斯就是一个极之平凡的人，是不是没说他做过什么，又不像得好像摩西、大卫、以利亚那些，哇，做一些封高位职 的行什么神迹，是不是没有啊。但是他只是因为一个原因，他成为尊贵，他的尊贵和大卫和摩西是并排的，在神的眼中是一样那么伟大的，就是因为他祷告，他就能够得到这个尊贵的赏赐。神不需要给钱去夸他的，在神眼中他是尊贵，这个就是他的身份。所以不要以为我们要为神做些什么大事，我们才能够得到神的称赞。原来神要更喜悦呢人在做大事或者做什么事之前，愿意先来到他面前去祈祷，去寻求他的心意，去亲近他，这件事才是值得他的称赞。这个其实对我们很大鼓励，因为我们大部分人都是这么平凡的嘛，是不是？但是我们竟然可以藉着祷告，我们来到神面前祈祷求神的帮助，我们来到神面前祈祷，我们原来在神眼中就是变成尊贵的了，是不是？其实不是很难的。而阿比斯究竟他一生这么痛苦，他来到神面前他怎样去祈祷呢？ 跟住第十節嗰度話亞比斯求告以色列嘅神說，嗱你睇到喎，佢依然用呢個亞比斯呢個名，即係話痛苦求告以色列嘅神，係咪啊？哇！即係話當我哋如果遇到幾困難，我哋幾痛苦，我哋願意嚟到神面前，神就會聽我哋嘅禱告。神冇幫佢改一個新嘅名喎，係嘛？你睇到佢個名仍然都係叫亞比斯嘅，所以個名冇改到，可能個境況禱告完之後，境況都可能冇變嘅喎，都係一樣痛苦嘅喎，但係佢個身份已經唔同咗，就係尊貴咗。原來咧，我哋每一個人嚟到，無論我哋以往經歷幾大嘅痛苦，我哋出自一個點樣嘅家庭背景，或者家庭帶俾我哋一啲點樣嘅性格啊，點樣嘅一種嘅瑕疵，呢啲嚟到神嘅面前，原來都過去，舊事會過去嘅，因為神會將我哋改造，成為一個新嘅人，一切都變成新嘅。所以因為神俾我哋一個尊貴嘅身份，係咩身份啊？我哋係神兒女嘅身份啊，所以我哋因為因著呢一個尊貴嘅兒女嘅身份，所以我哋遇到任何痛苦，我哋嘅困難，我哋都可以隨時嘅嚟到天父，我哋天上嘅爸爸面前去祈禱，我哋就可以去祈求嘅時候，事情就唔再一樣啦。咁究竟亞比斯佢求神啲乜嘢咧？我哋睇睇喎，佢話：甚願你賜福與我，擴張我嘅境界，常與我同在，保佑我不遭患難，不受艱苦。神就應允佢嘅所求啦。哇！嚴格啲嚟講咧，其實呢一個禱告咧，唔係一個禱告嚟嘅，其實係一個許願嚟嘅。點解咁講咧？例如咧，雅各咧去逃避以掃嘅途中咧，佢喺夢中嗰度咧遇見神啊。咁咧，神就將亞伯拉罕嘅祝福咧重新咧講俾佢聽，俾呢個應許佢嘅。咁雅各咧就之後咧就許願啦。佢講咩咧？雅各許願話：神若與我同在，在我所行嘅路上保佑我，又給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嘅回到我父親嘅家，我就必以耶和華為我嘅神，我所立為柱子嘅石頭也必作神的殿。凡你所賜給我的，我必將十分之一獻給你。嗱，許願嗰個格式咧就好似呢一個咁樣啦，就係話，假若神你做啲乜嘢乜嘢，點樣祝福我咧，我就點樣做，去還翻俾你咁樣，就係、是、有呢個格式，就係、是、如果神點，我就會點啦。咁你睇翻亞比斯嗰個禱告。佢只係話啊，願甚願，即係話啊，如果神你咁賜福俾我，點樣，爭咗咩啊？爭咗我就即係冇咗後面嗰橛嘅喎。嗱、啊，似乎亞比斯都未許完呢個願啊，聖經就話咩啊？神就應允佢嘅咯。哇，開唔開心啊？即係話你禱告嘅時候，你都未講完咋？你未講完你要付出嘅乜嘢嗰橛咧？哇！神就答應你啦，真係太好啦！呢個種咁嘅禱告，點解會咁樣嘅咧？咁我哋所以要睇下亞比斯嘅祈禱係啲乜嘢。嗱，你睇下驟眼睇咧，佢所祈求嘅咧，其實都好似好個人嘅，係嘛？啊，賜福俾我啦，嚇、啊、擴張我嘅境界啦，與我同在啦，保佑我啊，咁樣乜都係我，好鬼自我噶。所以咧，其實呢一個嘅亞比斯呢本小冊子一出嚟嘅時候咧，哇，受到好大嘅抨擊嘅，因為咧，即係好多學者啊，咁咧宗教界咧覺得哇，太自私啦呢個禱告，點解有咩咁巴閉啊？太唔大體啦，即係應該為我們啊，或者即係比較唔好成日我或者榮耀神啲啊咁樣嘅禱告先啊。咁咧，同埋咧，哇！擴張我嘅境界，一種自我膨脹，即係不滿現狀嘅一種嘅禱告嚟嘅喎。咁咧，所以咧，即係叫即係唔值得學校嘅咁樣。嗱，但係唔好忘記我頭先講咩啊？歷代志嘅寫者竟然咧 突然間喺長賴賴九章嘅家譜五百幾個名嘅裏邊咧，插咗呢個禱告喺中間。呢個係聖靈嘅工作，擺喺聖經裏邊。所以我哋先唔好咧對佢呢個禱告咧有啲乜嘢，即係否定咗佢先啊！即係我哋要打開個心去研究一下，究竟點解聖靈要叫呢個寫歷代志嘅人將呢個禱告擺咗喺中間咁特別？咁我哋要有一個 open mind。咁我哋睇下第一個嗱，其實呢一個禱告四個祝福。咁第一個咧就係賜福與我。嗱，冇錯，阿比斯嘅禱告咧係非常之個人化嘅，就係因為咁平凡、咁個人嘅禱告，所以我哋會覺得有種親切感。你有冇諗到大衛嘅喺詩篇嘅禱告嘛？都係常常即係祈禱求神點樣幫助我脱離啲仇敵嘅即係嘅追殺啊，嚇保我嘅命啊咁噶嘛，都係好私人嘅喎。嚇咁唔通我哋次次嚟到神面前禱告嘅時候都要好似做公禱噶嘛？為到世界和平啊，為到呢個教會嘅點樣點樣啊？咁即係唔將自己嘅需要帶到神面前咩？係嘛？所以我哋都其實即係神喜悅我哋咧，係實實在在將我哋個人嘅需要咧、個人嘅困難咧，實實在在坦坦誠誠帶到嚟神面前，神會聽嘅。所以咧，嚟到呢度咧，我哋睇到啦，阿比斯咧揾啱對象，佢咧知道佢嘅盼望啊，唔係擺喺人嘅身上，佢知道佢藉住祈禱去揾一個神，呢、這個神係一個點嘅神咧？係會賜福嘅神嚟嘅，呢、這個神有滿有豐盛嘅福氣嘅，而且佢係樂意賜福嘅神嘅，你去求佢。一個又可以有能力賜福俾你，然之後又願意樂意幫你嘅神面前去祈求賜福，揾啱對象，亦都知道係神會俾我俾到我哋嘅嚇。正如你如果揾一個窮光蛋去求佢幫你啊，即係施捨啲錢俾你啊，佢都窮啦，點施捨俾你嚇？或者你揾到個大富翁啦，佢又冇錯好多好有錢啊，但係一個崩都唔捨得幫人嘅。你求佢都冇用啊，系咪？所以呢兩個好大原則啊，就係、是、知道神第一滿有豐盛嘅恩典，第二佢係樂意賜福嘅神，所以我哋嚟到佢面前去求呢、這個係阿比斯嗰種揾，即係揾啱咗對象。咁當然啦，即係我哋即係求神會賜大福俾我哋啦。例如咧，我哋會祈禱話：啊神，你賜我身體健康啦，賜我有大屋住啦。我哋做工可以有六位數字啦，最好賺即係有錢賺唔使做啦，賺好多錢啦。呢啲都係我哋世人咧所期待嘅福啊嘛，係嘛？但係你有冇睇到阿比斯嗰個祈禱啊？有冇話神你要賜啲咩福俾我？冇噶，就係話神你賜福俾我啦。嗱，呢個叫 open end 啊！哇，即係冇規定神你要賜咩福嘅。總言之，神你覺得是福，是對我來說是福的，你就賜給我啦。哇，這個簡直是，即是你有多少就賜多少，你想賜多少就賜多少，你想賜什麼給我就賜什麼給我啦。總言之，你認為是福的，你就賜給我啦。不限神的時間，不限神的形式，不限神賜什麼給我。嗱，這一種呢真是聰明啊，阿比斯非常之聰明。呢種就係完全信服喺神嗰個旨意底下，俾神帶領嘅呢一種嘅信心。喺箴言嗰度講咧，神希伯來書十一章六節嗰度講：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嘅喜悅，因為到神面前嚟嘅人咧，必須信有神，而且信佢係會賞賜那尋求他的人嘅。所以我哋嚟到神面前，我哋唔好客氣啊！同神唔使客氣，我哋就求神賜大福俾我哋，賜大嘅福氣俾我哋。而且咧，神嘅福氣係點樣福氣咧？箴言嗰度講話，耶和華所賜嘅福係使人富足，並不加上憂慮啊！呢個神俾嘅福咧，你唔使擔心咧。哇！我錢多得滯唔掂噶喎，我瞓唔著噶喎。 哇，我健康得滯唔掂噶喎，嚇，即係即係大隻得滯咧，驚人哋妒忌噶喎，即係你唔需要擔心，係啊，你任何嘅福氣神賜俾我哋係唔會有憂慮，但係最重要係我哋要識得願意順服起神嘅安排，我哋所祈求嘅福咧，就其實係要嚟成就神嘅旨意。點解呢啲福氣神會覺得係要賜俾我哋呢？因為呢個原來係佢嘅旨意，佢喺我哋身上嘅安排嘅時候咧，佢就會賜俾我哋。假若你話神啊，我想要一間大屋，咁我就可以咧，第日用呢間屋愛嚟有教會聚會啊，開查經班啊，有團契啊呢啲活動啦、啊，咁我要有請更多嘅弟兄姊妹嚟啦，咁樣。又或者你話神啊，我希望賺多啲錢，咁咧我就可以有多啲錢奉獻，咁咧去支持聖工啦。嗱，如果你咁樣祈求咧，冇錯嘅喎。但係神係鑑察人心嘅，佢知道我哋咧心裏邊係真情定係假意嘅。曾經咧有一對夫婦，咁佢要每個月咧要負擔好沉重嘅租屋。咁咧租一個好細嘅 apartment 嘅啫，咁佢哋就向神祈求啦，希望可以買一間2000尺嘅屋，咁啊可以邀請弟兄姊妹嚟做查經班啊，咁樣咯喎。咁不久之後咧，神真係應允佢，俾咗間屋佢，差唔多2000尺大嘅咯。咁咧佢過咗幾年之後，一次都冇開過查經班。當我哋話，求神俾多啲錢我哋啦，咁我哋可以奉獻多啲俾神嘛。但我相信，當神俾咗我哋之後，俾多啲錢我哋之後咧，我哋可能連十分一嘅奉獻都唔願意啊，因為嗰十分一比起以前嚟講咧，可能好多噶咯，你可能唔捨得噶。所以好多時候咧，其實唔係神要吝惜，唔係神要孤寒。是神那個豐盛是我們取之不盡，但是很可惜是我們向神吝惜，我們不願意順服神的旨意，用神所賜給我們的福去成就祂那個計劃。我們記得所羅門呢，當他做王的時候，神問他，你想我給甚麼來？神，那所羅門求甚麼？跟神求智慧啊。他求智慧的原因是因为呢，不是说啊，等我可以考个博士啊，可以啊，即是叻啲啊，找份好工啊，咁啊，或者做皇帝多人称赞啊，乜你咁醒啊，咁样。唔系，他要智慧原因，他跟神讲，我懂得怎样管治你的百姓咯。神喜悦他这个祈求啊，因为合神的旨意啊，因为要有一个懂得有智慧带领他的百姓 的领导人的嘛。所以神俾佢，唔单止俾佢智慧，而且仲将佢冇求过嘅嗰啲嘅财富同埋尊荣都俾埋佢啊！所以弟兄姊妹，我哋可以好似亚比斯一样嘅，其实可以放胆向神去求嘅，因为神系喜悦赐福嗰个神。但系耶稣应许过咧，应许我哋乜嘢？佢话你哋祈求就给你们。但要記得咧，就係話你哋要先求神嘅國同神嘅義，其他嘅嘢都會加俾你哋啊。雅各書呢度1:19嗰度話，各樣美善嘅恩賜同埋各樣全備嘅賞賜，都係從上頭嚟嘅，從眾光之父嗰度降下嚟嘅，係嘛？神真係有豐盛嗰個恩典恩賜嘅，所以我哋更加咧要求大嘅恩賜啊！我哋咩叫恩賜啊？恩賜就係神赐俾我哋嘅福气或者嘅才能，嗰、那个嘅能力去做神嘅工作，嗰、那个叫恩赐。咁啊，第二个咧，亚比斯求咩咧？求要扩张我嘅境界。嗱，曾经咧有一个故事啊，就系讲有一个好能干嘅人咧嚟到一个王面前。咁咧，因為佢能幹啦，做咗好多好好嘅功績出嚟啦。咁呢個王要賞賜佢，咁咧就同佢講話：你可以喺我國土之內咧劃一個區域，咁咧就我就賞賜俾你， 任何一個地方都得。咁、那個人咧就隨手咧就拿起支竹咧，就喺地下度咧就畫咗個圈啦。咁、那個王就問佢：，誒係咁多啦？就係、是、個圈咁大啦？呢、這個人答佢：啊，唔係啊，王，我係要圈外邊嗰啲。咁阿比斯係咪好似呢個人咁樣自我膨脹，係好貪心？不滿現狀咁咧咁嗱，頭先講過啦，亞比斯嗰個年代咧，應該係約書亞入迦南之後，咁咧約書亞將嗰啲應許之地咧分派俾各支派嘅，但係直至到約書亞死嘅時候咧，其實各支派都未真正去佔領咗佢哋分配咗嘅地嘅噃，咁咧尤其是咧聖經裏邊講到咧，猶大咧同埋同埋其他支派咧，佢哋仲有一即系仲未將嗰個當地嗰啲原居民咧係趕走嘅嚇。亞比斯而家呢個祈求咧，其實佢係唔單止喺領土上邊咧係要擴張啊，係咪啊？因為佢屬於猶大支派噶嘛，咁佢當佢神分配俾猶大支派嘅地裏邊咧，仲有其他嘅外族噶嘛，仲未趕走，所以咧佢呢度咧其實第一佢就要喺領土上邊求神幫助佢哋更加嘅擴張啊，即係去佔領更多嘅地方嘅，而且咧佢亞比斯個禱告擴張外佢嘅境界，更加係話咧將佢嗰個影響力啊嗰種力量咧更加嘅擴大，同埋求神俾更多嘅責任，求神俾佢能夠做大事嘅機會嘅。所以呢一個咧，其實唔係自我膨脹嘅表現啊？點解啊？因為呢個其實係合神心意嘅喎。你嚇，你明唔明白？原來呢個係神要預定我哋所有屬神嘅子民一個咁嘅要必須有嘅心態嚟嘅喎。嗱，當我哋讀到士師記嘅時候，我哋就記得就因為猶大人佢哋或者其他宗支派嘅人，佢哋冇將嗰啲嘅外族趕走啊。神特登留起幾個族咧，目的係點啊？要試驗以色列民咧，要試驗佢哋嘅喎，對神嗰種嘅倚靠嘅。所以咧，神已經其實神已經分配咗俾佢哋咁多嘅地噶啦，但係佢哋只係佔領咗小部分，佢哋冇佔領曬其他。所以其實呢樣嘢係神不喜悅嘅，係咪？當我哋其實即係假設啦，即係我哋啊，如果神同我哋講要預定我哋咧，要有十畝地嘅，但係我哋咧只係用咗兩畝嘅啫，其他八畝都廢置咗嘅，冇用到嘅。你估神中唔中意啊？唔中意嘅。所以你記得啦，亞比斯而家話求神你擴張我嘅境界嘅意思咧，就係話雖然我哋知道神已經限定咗我哋嘅界限，神已經限定咗我哋嘅年歲，但係原來我哋冇盡用啊，冇盡用我哋神要預定我哋要有嘅地方啊，我哋原來只係滿足於我哋而家啊有兩畝咪算咯，我哋做兩畝已經好辛苦噶啦嚇，你仲要我做埋嗰八畝啊，太辛苦啦咁樣。但係呢樣嘢咧，其實唔合神嘅心意，但係正正咧。亞比斯呢個禱告是求神啊，你幫我去擴闊我的境界，正正是合神呢一個嘅心意。呢一個是一個有信心同埋有膽識的禱告嚟嘅。好多人就是為求安逸，佢唔敢再接受更大的挑戰，或者承擔更大的責任，或者對社會或者對其他人有更大的影響力。佢唔敢講嗰啲句話去影響別人。唉，人哋講乜嘢都好啦 ，OK 啦，咁樣嚇都好嘅，冇嗰種影響力，因為驚去得罪人啦，又或者唔想有咁大責任，哇，擴張境界嚇，就算你話叫我做大啲嘅生意啊，嚇買多啲嘅屋啊，開多幾間鋪頭啊，咁樣或者開多幾多個投資户口啊，咪擴張咯嚇，可以嘅。但係同樣一句，就係你問下自己呢一個咁嘅擴張，地上所有呢啲嘅擴張，係咪合神嘅心意咧？你呢種嘅擴張有冇擴張到神嘅國度咧？如果有嘅話，神會祝福你，神會俾你嘅。 但如果沒有的話，這個是妄求。在神的國度裡面，在神的工作裡面，你有沒有想過你願不願意被神去使用，擴張你的境界，為神去佔領祂為你預定的界限？還是你覺得我只是想做一個閒懶不結果子，將一千兩銀子埋在地裡面那個人呢？神不喜悅我們只是做一個叫做 average life， 一種平庸的生命。神呼召我們的時候，我們可以是平凡，但是祂要我們從平凡裡面跳出來過一個 abundant life， 是一個豐盛的生命。所有祂揀選的子民出來，祂要將我們改造，要我們成為一個合祂心意做大事的子民。我們看到亞比斯是一個平凡的人，我們看到十二使徒是平凡的漁夫，或者是罪人，是碎利，是粗魯的人，但是每一個在神的手裏面改造完畢出來，都是為神做大事的人。這一本《亞比斯的禱告》的 作者 Bruce Wilkinson 呢，在這四十年裏面呢，他一直沒有停過用禱告，用這個禱告去祈禱。哇，你知道這四十多年神在他身上，他不斷擴張他的境界，而他的境界其實就是神國度的境界，不斷的擴張。他被神使用，他不單止寫了六十幾本書，翻譯了三十幾種 的語言，他帶領到不同的團隊呢，去開拓福音的很多很多的和場，去訓練超過三萬個那些聖經的教師，還有其他很多很多的工作。哇，你有沒有想過自己可以好像他這樣？當我們願意祈禱求神擴張我們境界的時候，我可以告訴大家聽，你的生命不再一樣，你所經歷的是前所未有的一種的驚訝。當你要求神去擴張你的境界的時候，你會不會接受呢？不要將自己的限制成為神使用你的限制。你記得五餅二魚，雖然少，五個餅得兩個餅兩條魚，做得什麼？但是只要你交在主耶穌的手裏面，就可以成就不可思議的事，幫助了很多人。你想回自己，你今天的你比起十年前的你，你的境界有沒有被神擴張，還是收縮了呢？你的基督徒的品格影響了多少人？是好的影響，還是壞的影響？不要以為年紀是那個限制。加勒到了85歲的時候，他的心智和能力都不減當年。最後他是以一個老者的身份去可以佔領到這個希伯倫這個山地。希伯倫山地呢，在以色列迦南地這個流奶與蜜之地裏面呢，是之最最好的地。他竟然是一個老者的姿態去打贏這個山地回來。你敢不敢？你敢不敢做這個祈禱？就是說求神擴張你的境界。如果你不敢的話，你很難在生命裡面能夠真正去經歷到神的那個偉大。在以賽亞書，以賽亞先知同樣是激勵我們用這段經文，他說要擴張你帳幕之地，張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子，要放長你的繩子，堅固你的橛子，因為你要向左向右開展，你的後裔必得多國為業，又使荒涼的城邑有人居住。不要將我們神交給我們的地變成荒涼荒廢了，我們不要將神要交給我們的人我們忽略了。外面我們還有廣大的禾場，還有很多未入去神的羊圈的羊，我們要將這些未得之民要領進來，我們要未得的地，我們 要擴展啊！呢個係我哋嘅使命，係神為我哋預定嘅。第三個祈禱，第三個祈禱係咩咧？係求神常與我哋同在。原文咧呢度係講神嘅手啊，不斷嘅拖帶我哋嘅。當我哋得到神嘅賜福，而且我哋亦都神將我哋嘅境界擴張啦。無論我哋個人又好，或者即係教會嗰啲侍奉又好咧，哇！呢啲福氣或者龐大嘅事工咧，原來你知唔知可以成為我哋遠離神嘅試探嘅喎？我哋會好享受呢啲嘅福氣啦，嚇！哇！享受大屋，享受啊！神俾我哋好豐裕嘅財產，但係原來我哋竟然喺恩典中墜落嘅，喺恩典中可能會墜落嘅。因為我哋只管享受去服侍呢一啲嘅福氣，啊，花好多時間去搞好間屋嘅裝修啦，我哋會搞啊好多俾好多錢搞好個 lawn 啦，搞好啲草地啊、種樹啊咁，我哋會忘記咗神啊，我哋唔識得倚靠佢啦，可能連我哋咧少少時間安靜喺神面前做一個敬拜啊，又或者做靈修去祈禱去讀經嘅時間都冇啦。神俾我哋做大生意啊，但系我哋只顾咧，哇，搞啲好啲生意，我哋可能个心已经远离咗神，呢啲成为咗我同成为咗我哋嗰个人试探。我哋开始咧，会用自己嘅方法咧去过每一日啊，慢慢，你会经历到啲乜嘢咧？你会觉得筋疲力竭啦，你觉得好无力啦。嗰陣時你才醒覺，我需要神。你知唔知每一個基督徒，如果當你覺得自己無助嘅時候咧，就係神咧喺你前面開一盞嘅紅燈啊，叫你停低啦。呢個時候你先至係學識要倚靠神嘅時候。所以呢一個嘅無力感咧，對我哋嚟講係好嘅，因為我哋需要知道咧，要有神與我哋同在。例如摩西要求神同神講：你要親自同我一齊上去入呢個迦南地。如果唔係嘅話咧，你唔同我哋去嘅話咧，你不如唔好帶我哋上去啦。我哋一定要有神去同在啊！摩西話：如果你唔同我哋去，人哋唔知道我哋係你嘅子民啊！我哋系一班蒙恩嘅一族啊，所以我哋要有神嘅同在啊。所以当我哋侍奉啊，或者当我哋生活喺我哋嘅忙碌当中嘅时候，你会遇到挫折，会捉招嘅时候，系正常嘅。因为神好多时要扩张我哋境界嘅时候咧，佢会带我哋入去一个系超过我哋经验、超过我哋嘅能力、超过我哋嗰个 comfort zone， 我哋嗰种安全嘅好。覺得好自然自動，我哋就做到嗰啲嘅境界，唔係噶。佢帶我哋去一個咧，係超過我哋能力所及嘅一個境界嘅，好甚至乎好似似乎係一個失敗嘅狀態添啊！但係喺嗰個時候，神就話俾我哋聽，我哋需要佢嘅同在，因為只要有佢嘅同在，似乎係失敗，但係最後一定勝利。當神要擴張我哋嘅境界嘅時候咧，我哋可能會做到一啲我哋以前咧，哇都唔能夠想像做到嘅大事啊！但係如果冇我哋之前呢一種挫敗、失敗嘅經驗嘅時候，我哋會好容易咧覺得哇，靠我哋自己嘅能力經驗係咪啊？我都話噶啦，咁咧你會沾沾自喜啊，覺得呢啲做大事啊，能夠達到呢啲嘅效果咧，係自己嘅能力啊！但係唯有我哋試過呢啲失敗。我哋先懂得咧，知道一切都系神嘅手做嘅，系神俾我口才，系神圣灵嘅引导，先有人信主，系神俾我有智慧，我先处理到呢件事，系神俾我有能力，我先做到呢啲嘢嘅。咁样做咧，你先至能够识得谦卑，你先能够识得将荣耀归俾佢，系将全部嘅荣耀归俾佢。亞比斯就明白到神同在呢個咁重要，所以呢個亦都係我哋每一個基督徒知道， 我们是需要神和我们同在。主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作什么。第四个阿比斯要求的是什么呢？就是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痛苦。如果原文呢，其实是这样的意思的， Keep me from evil so that I may not cause pain。 哇，即是说呢，就是说求神你叫我同这个恶者远离这个恶者，免至我 造成这些痛苦出来。这个同主祷文，主耶稣教我们的主祷文里面一节这样说嘛，叫我们不要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呢，其实有相同的意思的。啊，那我们刚才提过，有时候我们的福气，我们的恩赐，或者扩张我们的境界之后呢，可能会带给我们有成功感，也都会带给我们有挫折感的。但是这些呢都可以成为试探的，叫我们远离神。所以阿比斯就明白到呢，他所遭遇的那个痛苦呢，其实第一是来自恶者的，第二呢是来自自己的，自己可能搞到自己会受痛苦的，或者令到人家痛苦的嘛，你记得他的名字啊，就是会带来痛苦的意思嘛。所以他最后呢是求神保佑他，第一要远离恶者，叫他呢不要成为将痛苦带给自己，亦都唔好将痛苦带俾人哋。有时你有冇咧去评估下自己咧，喺啲咩位，喺啲咩地方系自己嘅软弱，系自己嘅失败，系好容易俾魔鬼利用咧，去叫我哋跌落呢啲嘅试探里边。有时我哋咧面对试探，最好嘅方法咧就系远离试探，远离啊！就例如啊。我好大脾氣嘅，所以咧少少嘢咧，人哋激笑我少少咧，我就會發脾氣噶啦，嚇控制唔到噶啦。咁你點樣可以唔即係遠離呢一種試探咧？你就要係遠離呢一種激嬲你嘅啲敏感源啊嘛。係啦，所以例如咧即係老婆老公嗰啲咧。啊！即係明知佢邊個位係最容易辣著嘅，就千祈唔好辣著啦嘛，避得就避噶啦嘛。又例如嚇、啊，又例如咧，即係我哋參加 party 嘅時候，咁你又會發覺咧啊，好多時候有人飲酒啊咁樣嘅喎，咁你點樣去避免咧？你唔好攏埋喺個酒堆嗰堆咯，嗰堆人嗰度咯，係嘛？哇！咁你走去第二堆嘅時候咧。哇！你發覺哇，講是非嘅喎，呢個講呢個唔好嘅，咁你又點樣遠避嘅咧？咁唔好走去嗰堆是非堆咯，走去第二堆咯，咁樣咁要遠避啦，明白？咁你話哇，唔係喎，堆堆都唔妥喎，咁你會點咧？咁就唔好去啲 party 咯，咁唔去啲 party 好清閒喎，咁樣點啊？哇！你去查經班咯，你明唔明啊？哇！我哋呢個就係我哋要遠避呢啲嘅試探。我哋就學習，即係我哋就唔會帶嚟俾自己嘅痛苦啊！因為當你唔去遠避嘅時候，這個痛苦唔單止自己痛苦啊，你會帶俾人哋痛苦噶嘛？明白？即係一辣著，哇！鬧起交上嚟，你估淨係即係對方痛苦啊？自己都瞓唔安，坐唔落，即係瞓唔著噶嘛。所以大家都痛苦，所以呢個好聰明啊！呢、這個阿比斯就係祈禱咩啊？就係話求神咧。保守佢隻手啊，要帶我哋遠離呢啲嘅惡者，帶嚟遠避呢啲嘅試探，同埋咧係唔好俾我哋成為我哋自己嘅痛苦，亦成為人嘅痛苦。但係你又諗喎，有時咧我哋越親近神嘅時候咧，咁啊撒旦嘅攻勢就越強噶噃，係咪啊？所以有好多人就咁諗啦，哇！我都係即係匿喺呢個安樂窩啊 comfort zone 嗰度。咁咧就唔會求神擴張我嘅境界嘅，費事撒旦出嚟攻擊我啦，係嘛？係啊，冇錯，撒旦係唔會攻擊你嘅，因為你匿埋咗喺安樂窩度嘅，你乜都唔做啊嘛，你乜都唔擴展啊嘛，你咁樣情況，撒旦唔會 不會來攻擊你的，為什麼呢？因為你已經輸硬了，你輸了了已經，因為你已經成為撒旦的掳掠了的獵物了。你記不記得當以色列人呢入到迦南，就是剛才說神叫他們攻佔的地分配了給他們，他們竟然沒有趕走這些的外邦的迦南人，被他們留有地步，就好像被撒旦留有地步一樣。最後怎樣？這班的迦南人他們就一路一路滲透影響他們，壞的影響一定快過好的影響，以致到以色列民就遠離了神去敬拜別神。最後結果是什麼？就是被掳或者滅國，是吧？雖然神有憐憫，最後有憐憫，神將小部分的以色列民帶回 去以色列地重回故土，但是他們經歷了70年亡國那種的痛苦。如果我們容讓撒旦在我們的生命裡面留有地步，你不擴張你的境界，你就被他擴張你的境界，你明白？你不進就則退。所以我們要擴張境界的時候，其實就是向撒旦宣戰。當我們要去掳掠一些未得之民的時候，我們就在撒旦的手裏面，在他的境界裏面要立回一些境界是歸回給神，明白嗎？所以我們必定會受到撒旦的攻擊的。但是亞比斯給我們兩個錦囊，第一個就是有神的同在，我們不需要惧怕。第二就是我們要求神保佑我們脫離那個惡者。這四個就是亞比斯的禱告的內容，簡單扼要，是嗎？第一個是什麼？求神賜福給我。第二個，求神擴張我的境界。第三個，神你常與我同在。第四個，保佑我脫離那惡者，不遭患難。這個不遭患難其實就是說不要受痛苦，不要痛苦了，不要帶給自己痛苦，也不要帶給人痛苦。其實哇，一個這麼概括的一個祈禱呢，真的很令人羨慕啊，是對一個人生啊有一個很完全、好完備的一個咁嘅禱告，係咪好羨慕啊？但係更加令人羨慕嘅係咩？神係馬上應允佢所求啊，係咪啊？聖經咧冇交代神係點樣應允亞比斯嘅，但係咧歷代志上，我頭先講過歷代志上第2章55節嗰度咧，有一個城市啊，就係喺猶大嘅城邑裏邊咧。是用亞比斯做他的城名，即是說叫做痛苦城啊，亞比斯城即是痛苦城。哇，即是說呢，這個亞比斯城裡面呢就住什麼人呢？這裡55節那裡說呢，是住一班呢叫做利甲家族的人。利甲家族呢是一班的士師，不是，是一班的文士啊，民事的聖潔的家族來的。那你就會從這個看到了，原來亞比斯呢是不會因為自己那個的痛苦的人生而會自暴自棄，相反他以痛苦成為這個城的名字，有個名字成為他用他的名字做個城，代表呢他是擁抱這個痛苦。正如主耶穌擁抱十字架，十字架是一個什麼記號？是一個痛苦羞辱的記號。亞比斯這個名字都是亞比斯一個痛苦羞辱的記號，但是這個十字架的記號卻成為主耶穌榮耀的徽號，也都成為我們每個基督徒的榮耀。所以突破人生的障礙最高的領域就是你懂得為到你的痛苦去感謝神。保羅說，他說我更喜歡誇我自己的軟弱，因為這樣基督的能力和恩典在我的軟弱上面才顯得完全。你會不會為到你過去的失敗、你的軟弱、 你家庭帶俾你嘅嗰種家庭嘅陰影啊，嗰種性格上嘅瑕疵而感到沮喪。你會唔會調翻轉頭諗，你今日成為何等樣嘅人？就好似撒母耳記上二章八節講，佢話神從灰塵裏邊抬舉貧寒人，從糞堆中提拔窮乏人，使佢哋與王子同坐，得著榮耀嘅座位。好多時候，只有我哋落到去最痛苦嘅時候，我哋先能夠經歷到一個最神聖嘅一個觸摸啊！呢個叫做 Holy Touch， 我哋會遇見神。在最痛苦的光景里面，神在这个时候就来到我们生命当中。神喜悦拣选我们这些这么平凡、这么不配的人，藉着主耶稣，他赐给我们能够成为作儿女那种尊贵的身份。过去的痛苦成为我们能够夸口神浩大恩典的见证。刚才我提过阿比斯的土民其实是一个许愿，但是许愿的一部分来的。为什么他还没讲完自己的承诺，神就会立刻应允他的祷告呢？他的许愿呢？原来你知不知道，原来阿比斯所祈求的呢，正正是神应许给以色列民的。你记不记得神怎样应许阿伯拉罕？在创世纪嘅12:2，神第一次应许阿伯拉罕，佢话：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俾你，叫你嘅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咁解啊？我必叫你成为大国，即系咩意思啊？咪就系扩张佢嘅境界咯，系咯，一路扩张佢嘅境界，成为大国啊嘛。好，赐福俾你啊嘛，系咪赐福咯？佢嘅其中一个福气就话使你嘅名为大。什么叫荣咪贵大啊？咪叫你尊贵咯，起比众弟兄都尊贵咯，系咪啊？比斯就系咁祈祷啦，佢仲要叫你成为别人嘅祝福，系咪即系话你嘅影响到人啊？你嘅影响好嘅影响别人嘅时候，咪使人哋得福咯。你唔再将痛苦带俾人，咪即系叫将个福气带俾人咯。你将福音传俾人嘅时候，咪使人哋得福咯。明唔明啊？这个系咁，即系呢个应许系神应许俾亚伯拉罕嘅。同样，神点样应许俾雅各咧？神应许俾雅各就系话，当雅各喺嗰个梦里边去向雅各显现嘅时候，就同佢讲啦：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同你嘅后裔，你嘅后裔必像地上嘅尘沙那样多，必向东、向南、北开展。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听不听到啊？哇，第一躺卧之地赐地给他嘛，所以咪又是叫他扩张他的境界咯。跟着赐他后裔很多嘛，叫他向东西南北这样开展嘛。那其中一个福气咪给他有很多的后裔咯。是吗？而且多后裔你就要多啲地㗎啦嘛。即係正如如果我哋嘅教会不断嘅多人信耶稣嘅时候啊，我哋而家个教堂唔够大㗎啦。咁我哋要扩张㗎喇喎。你明唔明啊？咁跟住呢，万族必因佢嘅得福㗎嘛。係咪增强嗰个影响力㗎嘛。跟住仲有第四个就係话神与佢同在呀。係咪呀？哇，呢啲系咪全部系阿比斯嘅祷告？所以我哋仲記得咧，仲未喎。去到雅各之後咧，係申命記。申命記嘅約啊，記得神點樣應許呢個以色列民啊？喺申命記28嗰度講咩啊？哇！一大段神將個福同禍咧，好似 checklist 咁樣咧，哇！列曬出嚟啊！就係話，當以色列民，你如果肯守神嘅戒命、典章、律例，我就將以下嘅福點樣賜俾你啊！但如果當你不守神的戒命的時候，那些禍就是以下這樣賜給你，這樣的喎。所以就是說阿比斯的禱告呢，其實就是神已經應許了他了，用不用求啊？其實不用求的， 這個亞比斯的禱告其實就是延續神對以色列民那個的應許，神對亞伯拉罕的應許是溫和的，就是神就是這樣應許亞伯拉罕，不需要亞伯拉罕說要做些什麼做些什麼，但是直至到申命記的時候，神的應許就有條件性了，就是說如果你做些什麼，是神跟我們如果，神說如果你們守的守約的，我就賜福給你這樣。所以如果亞比斯他如果他守神的約的話，他所祈求的神會不會做啊？一定要的，因為已經簽了約的了。所以神應允亞比斯的禱告是因為什麼？就是亞比斯守了約。我們怎麼看到亞比斯有守約啊？就是因為看到神說他尊貴。為什麼他尊貴啊？他倚靠神，他祈禱啊，就看到他的心是專一倚靠神。他專一倚靠神就好像加勒專心跟從神一樣，所以神就應允加勒所求，給他有希伯倫地。亞比斯他專一的跟從神倚靠神，神就應允他的禱告。而這個給以色列民的應許，你猜現在對我們有沒有效啊？一樣有效的。所以這個約是延續在我們的，就是說什麼？如果我們遵守神的戒命，主耶穌的吩咐，祂就會怎樣？祂就一定要賜福的了，你明白嗎？祂一定會賜福的。所以一個合神心意的人 做一個合神心意的禱告的時候，神怎會不應允？同樣今天神的應許在我們每一個基督徒裏面都是生效的。主耶穌對我們有什麼吩咐？馬太福音28章20節那裡，耶穌給我們大使命嘛，是不是叫我們要去傳福音嘛，做門徒，跟著他說凡我所吩咐你們的，你都要教訓他們遵守，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嘛，是不是？願眾讚歸於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裡曾賜給我們天上各樣屬靈的福氣嘛，是不是？當我們肯守耶穌的戒命的時候，做他要做要我們做的話，他就在我們裏面常與我們同在，因為主耶穌在我們裏面的時候，天上各樣屬靈的福氣就會自動入帳啊！嘟嘟嘟嘟嘟嘟嘟，你那個 account 呢一路一路的增長啊！你天上那個戶口啊，哇，豐盛啊！這個豐盛不單止在天上才拿到，在地上我們一樣會享受到這個豐盛的生命。亞比斯這個禱告呢是影響了很多基督徒的生命，有很大的變化。問題是我們會不會學亞比斯一樣謙卑，每一天來到神面前去做這個禱告？我們可以好像亞比斯一樣大膽的向神求，當你的祈求和神的心意相通的時候，咔一聲通了的時候，神一定會應允你。但是你千萬不要只是為第一項去求，啊，神啊，賜大福給我啦，賜大福給我，而忘記了第二、第三、第四個祈禱。我挑戰大家，因為這個也是 Bruce Wilkinson 對他的讀者挑戰，在30日之內每一日你用亞比斯這個禱告去向神去祈禱，求神賜大福給你。你不需要告訴神什麼福氣，你就是求神賜神所願意賜的福給我，求神擴張我的境界，給我更大的責任，給我更多的體見，給我有更大的能力去守這個承擔。當你這樣祈禱的時候，你求神給你有勇氣去接受這個挑戰，求神給你有新的使命，有新的托付，更加求神，一定要求神與你一起同在，與你同行，無論做什麼事，遇到什麼人，要怎樣說什麼說話，求神與我們同在，求聖靈幫助我們去怎樣對答。 求神保守我哋，叫我哋嘅罪远离我哋，叫撒旦远离我哋，叫我哋逃避呢啲、远避呢啲嘅试探。求神帮助我哋，唔好俾我哋痛苦，亦都唔好叫我哋成为别人嘅痛苦，叫我哋去祝福别人。你咁样三十日，每一日咁样去祈祷，三十日之后嘅主日，我哋崇拜之后，我哋要分享喺呢三十日里边，你经历到啲乜嘢？好多人试过、经历过，有好大嘅变化。你会无啦啦发觉有人会出现喺你面前，会同你讲：我需要福音，好似觉得需要耶稣。点解你会信耶稣嘅？点解你生命有咁大改变？你可能无端端，你屋企人会睇到，咦？点解你好有唔同啊？会同你问你好多问题，呢啲机会唔好错过，因为系因为你咁样祷告，神就摆呢啲嘅机会喺你面前，你要扩张你嘅境界，你要求神俾你大嘅恩赐，俾你嘅福气，去将呢个境界占领。但系唔好记得，唔记得将荣耀归俾神，要有神与你一齐同去。我哋一齐祈祷。亲爱天父，亲爱主耶稣，感谢你藉住亚比斯一个咁简单但系咁重要嘅祷告，去提醒我哋，你系一个满有丰盛恩典嘅神，你系会赐福嘅神。当我哋嚟到你面前去求你嘅赐福嘅时候，你唔会吝啬，因为你话过，当我哋去求饼嘅时候，你唔会俾石头；当我哋求鱼嘅时候，你唔会俾条蛇我哋。你会将天上属灵嘅福气会倾覆喺我哋身上，因为我哋所求嘅系合你心意。愿意神你扩张我哋每一个人，我哋喺你面前，我哋要扩张嘅境界，因为你已经为我哋预定，你要我哋占领嘅境界。正如神你叫我哋要去真系扩张我哋嘅境界，去将你未得之民要带到去你自己嘅羊圈里边。神啊，我哋求你扩张恩福教会嘅境界，让我哋为你做更大嘅事。我哋知道我哋做大事唔系因为靠我自己，乃系主耶稣你自己要做大事，你就行喺我哋前边，因为你系我哋嘅元帅，你与我哋同行。神啊，你就系一个作奇妙大事嘅神，你唔容许我哋只系畏畏缩缩嘅跟喺你后边，去过一个平平凡凡嘅生命。你叫我哋去为主你征战，将你耶利哥城、将艾城、将整个嘅迦南地要占领。神啊，我哋真系求你带领我哋，愿意你保守我哋，愿意神你嘅灵去保护我哋，免受撒旦嘅攻击。求神你自己嘅灵亲自保护我哋每一个，保护教堂，保护所有为你作工嘅子民。主，我哋愿意你嘅名得着彰显，我哋愿意我哋成为别人嘅祝福，将你嘅福音带到地极，带到我哋身边周围嘅人，特别带到去我哋嘅家人里边，因为呢个系合神你嘅心意，亦都系神你自己吩咐我哋要做嘅。愿神你嘅名得着彰显，得着高举，愿万民都系喺你面前屈膝，去尊你嘅名为圣，去敬拜你。我哋咁样交托祷告，系奉靠主耶稣得胜嘅名求。 阿门。